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2021年或许是中国书业的重要分水岭，这一年各行各业逐渐适应了抗疫常态化，书业也穿越阴霾，重新回到正常的运转轨道中。但疫情叠加经济下行，恢复元气对于出版行业而言依然显得十分艰难。然而艰难之中，行业也不乏亮点。2021年书业又是一个上市大年，浙版传媒、龙版传媒、独客文化、果麦文化相继上市，主题出版则延续了之前的火爆，教育出版仍旧是中国书业的压舱石，大众出版相较往常年景的平淡，今年则出乎意料的爆款频出。渠道上尽管实体书店的又一轮倒闭潮目前来看已经不可逆转，但是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新渠道电商爆发已经成为燎原之势，也改变了市场格局乃至渠道的底层逻辑。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聊一聊2021出版业年终盘点。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的社长总编辑宋强。宋社长您好。 你好，你好。 今天请到您呢，跟我们大家来共同盘点一下2021年出版业的这样的一些新的特点、新的变化。那么尤其是在面对着网络大潮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各个出版社、出版机构又是如何来应对的？哎，那么您首先就跟大家来，我们来回顾一下哈。那么在2021年在出版业当中目前一个总体的状况是怎样的？尤其是在目前这种疫情常态化的大背景之下，各家出版社啊是否受到影响啊？您跟大家简单说一说。 应该说2021年吧，出版业的发展基本上保持了一个稳定的态势。因为前一段呢是新闻出版研究院刚刚公布了一个2020年新闻出版产业一个分析报告。那个报告里头他用了一句话，规模有所下滑，但发展基本面保持稳定。2021年的这个出版业呢，其实也可以用这句话来概括，就是规模稍微有些下降，但是发展的基本面保持了稳定。 那他这个规模讲的是整个出版的这样的市场的总体的出版量，还是出版机构的数量？ 应该说出版机构的数量没有太大的变化。 变化， 对，主要就是从出版业来说啊，它的出书的品种，尤其是新书的品种，略微的有些下降。但总体的规模呢，跟2020年相比啊，相差不是特别大，但是稍微有一点点下降，但基本上保持了一个稳定的态势。 那么在疫情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疫情对于这种出版行业的影响到底能有多少？ 应该说疫情对出版业的影响啊是全方位的，它改变了过去几乎所有的出版环节那种出版习惯，从编辑出版，然后到这个印制，到市场发行、营销，就尤其是读者阅读习惯的变化，购买习惯的变化等等，对出版业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影响啊，应该说是根本上有一个颠覆性的改变吧。 哦，怎么讲？您能举个例子吗？比如说以前是什么样，现在在疫情的这样的一个常态化的大背景之下又变成了什么样？ 咱们就从消费端来说啊，以前呢可能读者他习惯到书店里头去买书，但是这个疫情之下呢他没有办法去书店里头买书了，可能 会选择在网上买书，这实际上对实体书店这个影响就比较大。可能原来印了1万本，实体书店能卖个8000本， 嗯， 网上能卖2000本， 以实体书店为主 啊， 对， 为主啊，尤其是有一些出版社啊，它是渠道主要是靠实体书店的，对他们影响特别特别大。 嗯， 现在有可能是80%在网上，20%在线下，就读者的这个购买习惯、消费习惯完全改变了。 嗯， 那这个对出版社来说呢，他们的侧重点、营销的侧重点，那就得转到线上。原来线下做的一些签售会呀、见面会呀，可能就不再管用了，而且举办不了了。 对对对，举办不了。 这就对整个的这个出版业态有一个根本性的一个颠覆。这是从这个市场销售端来说的啊。 嗯， 从这个产品研发然后策划选题这个角度来说呢，可能就是会更加注重单品种的这个销量。以前可能是以量取胜的，现在可能就是要出一本是一本啊，希望印一本之后它的印量能够有所提升，也是一种转型吧。 因为的确在不久之前啊，网上也爆出了很多新闻，就是一些线下这种网红书店的倒闭潮出现了啊。包括呢，我也在前段时间去了一些比较有名的这样的网红书店，比如说像北京坊的Page One 啊，像这个西单的老佛爷百货的是中书阁，是吧？ 中书阁， 中书阁啊，这些书店呢，它是以自己的优雅的环境啊、完善的服务以及非常好的设计来取胜。但是的确我们能够发现在这里买书的人实际上是并不多的，很多人可能就是为了看一看、拍拍照、打打卡然后就走了啊。真正能够坐下来去看的、去买的，可能这个数量跟以前相比的确是有所下降了。 对，这个是有一些数据支撑啊，就包括就是我们看到的新闻、你看他们就是经营遇到困难，这都是这个疫情带来的这样一些实际的影响。书店的这种定位然后也在发生变化，各个方面的、全方位的对整个出版业，我觉得上游下游都是一个影响。你像印制一些印厂，它是比较聚集型的，人员密集型的，一个印厂可能几百人上千人，它这个疫情影响它没法开工，然后它就是会导致这个整个的出版节奏就会放缓放慢。 嗯， 以前可能一本书几个月的时间，现在可能需要半年 啊， 它这个生产节奏就拖长了。 这都是一些影响，而且呢，可以想见哈，因为在2022年的这样一个年份当中，疫情整个的防控还会继续持续下去，所以说这样的状况呢也会持续。不过呢，从出版行业来说，它这样的一种疫情突然出现，可能刚开始有些不习惯哈，需要一些变化。那么现在逐渐习惯了之后，会调整自己的这样一个出版和生产的节奏哈。 对。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2021年，因为2021年呢有很多大事发生。那么在2021年当中，在图书出版的种类之上，又有没有出现一些这种非常好的畅销书啊？有哪几个门类、什么样的书格外的引起读者的关注？哎，这个呢，你也跟大家梳理一下。 2021年呢，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 对 啊，包括我们的六中全会。等等吧，包括我们在那个进行的一个党史学习教育，在这些大的政治环境背景之下吧，我们的一些党政类的图书销售是独树一帜，销量都是比较靠前的。像那个中国共产党党史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呀，包括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改革开放简史，这些就我们四史学习教育的这些用书。这些销量都是比较高的。另外呢，也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畅销书，销量比较高的一些书。就文学类里头，像余华的一个长篇小说《文成》 啊，《文成》 对，我是调了一下那个开卷的监控销量，监控销量呢，这个单册呢已经有40多万册了，所以它这个应该在文学类里头表现是非常显眼的，也独树一帜吧。 因为当时也说，很多朋友读了余华的《文成》，说哦，终于是余华又回到最初的那个样子了。 对 对 是吧，他跟之前的兄弟啊、第七天是吧，这样的小说有了一个变化。 对对对。就除了余华的文成之外呢，其他的一些作家也有一些新作，包括一些很著名的一些作家的也推出了一些新作啊。但是今年这个销量吧，普遍的不是那么高，跟往年相比吧，没有特别突出的。 就销量上面，对，因为今年呢除了余华之外，的确比如说像这个刘震云的新书一日三秋， 对 啊，对吧，像这个王安忆的新书一把刀签个字，像这样的书呢都是今年的新书，而且都是这样的毛奖的作家哈， 对 啊，他们的书的质量，小说质量是没有问题的， 对， 但是您刚才又提到，那为什么会没有出现这种爆款的一个情况呢？这个原因我觉得是多方面的啊。 一个呢就是作家本身的这种创作，可能也在进行一些探索，一些这种转型，他原有的这个读者然后是不是就是符合他们的期待，他们能不能接受，或者就是是不是读了之后满意或者啥的啊，这我觉得是一方面的这个因素，但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更重要的一个因素呢，我觉得可能还是整个市场然后带来的一些影响，尤其是您刚才提到的刘震云的一日三秋啊，王安忆的一把刀签个字， 包括那个周大新也有一个新长篇，洛城花落，对，林晓声也有一个新长篇，我和我的命等等吧，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纯文学作家创作的一些长篇小说啊，但是他们的这个量呢，我觉得应该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发挥吧，但是不是说那么抢眼啊，没有一下子到了这个十多万二十多万的这样一个销量，可能也受整个环境的这个影响， 就是现在大家捂紧了钱袋子啊，这个在购书消费上头可能还是减少了一些，我觉得这块也是一个影响。另外一个方面我是觉得在疫情之下的人们的这种娱乐消遣的方式也有很多的变化，可能现在刷短视频的刷抖音快手的也变多了，对，读书的人就是有可能会在减少，现在这个 消费习惯吧，包括这个消遣的这样一些习惯，都在快节奏，然后非常迅速的，然后这个刷屏，然后但是这个你要沉浸式的这种阅读，反而变得不容易了。 对，没错，没错， 而且这种疫情之下吧，人的这个心态可能也容易焦躁，也很难安静下来去好好的把一本这个纯文学的作品好好的去读一读，这心态上也是受一些影响。 对， 因为我们一天的时间只有这么长，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一模一样的。 是的， 那你在一个事情上所花的时间多了，那另外一个事情上肯定会侵占一部分。 对， 而且书呢又是那种你需要沉浸下来，静下心来仔细去看的，比如说一日三秋，当时我大概花了 4、5天吧，其实算快的了，把它给读完了，算快的了，因为那时候我晚上回家不做别的事情去了，然后就看一日三秋，把它给读完了。但是的确这是一部非常好的小说。 对， 是不是非常抢眼的小说？这是呢您刚才讲到了这个一些文学上的一些图书出版的一些目前的状况哈。那除了文学书之外，比如说因为咱们从这个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来看啊，它能够了解到全国的各个出版社其他门类的这样的图书的出版的状况，那比如说有没有 比如人文社科的啊，或者是其他类的这样的书，您个人的了解比较抢眼，比较引起大家关注的呢？好书还是挺多的。你像有一本书呢，叫《川菜》，但是它是一个外国人写的，他是在四川嘛，然后教书，根据他的这种经历，然后写的这个关于川菜怎么做的，然后就是这个怎么好吃，他从一个外国人的这个视角 来写的这样一个作品，是在中信出版社那个出的。这个大家反响还是很不错。其他的你像那个也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那个社科类的一些图书，三联书店啊今年有很多这个特别好的一些书，郭宝昌的写那个写的一本书，就是他写那个京剧的，书名我忘了。 你刚才提到了中信这个出版集团哈，因为今年我们专门做了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这个这里是中国二，后来我了解了一下，哎， 他们说呀，说这个这里是中国二出版之后呢，更加带动了这里是中国一的这样的发行量。 对， 然后中信说他们还专门出了一个韩套，就是把这里是中国一和二放到一起去卖，然后说销量很好， 说这里是中国一的这样的销量可能现在已经差不多有百万册上下了哈，这很惊人啊。 对，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这样的一个销量。 今年这个图书市场其实确实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一些畅销书的一个销量 比较稳定，而且还持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你就像经常在排行榜上，我们经常能看到的《百年孤独》、《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对，还有《月亮与六便士》，就一些畅销书吧，我觉得这个是很突出的。 没错， 排行榜一直在那个前列，比较稳定，就是我们可能对经典 然后就是越来越那个关注啊，就越来越希望那个能有高品质的一些图书。 对，没错。前段时间我还关注了有关图书的公号，它也大概列出来了这种畅销书的这样一个排行榜，就包括您所提到的啊，《百年孤独》啊，这个《月亮与六便士》，《平凡的世界》，其中还有包括比如《红星照耀中国》。 对，《红星照耀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 这是个奇迹啊！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个版本销量都已经快几千万册了吧？一本书的码洋呢，就达到了1亿。 嗯， 啊，这在中国出版业都是一个奇迹。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刚才呢，我们简单梳理了一下哈，在这个图书出版种类上的一些变化。那么另外呢，我们就说一说，因为今年啊，在这种图书的销售上，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和网络相关的啊，有关这个图书直播、主播带货，是吧？ 对 啊，而且呢，这种电商的渠道也开始逐渐产生了变化。那么这块你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对，今年这个，应该是说主要在销售渠道上面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变化。现在随着这个抖音、快手、视频号这些短视频平台的这样一个兴起吧，而且那个他们也可以做直播，都可以来那个带动这个销售，挂上小黄车呀什么购物车之类的，而且培养了很多的头部主播，像这个樊登啊、王芳啊、等等哈，就是这个他们带货的这个量都是非常那个可观的，这实际上是给这个图书销售渠道拓宽了，也增加了。你像那个当当网、京东网、天猫这些的传统的电商平台吧，他们已经被称为是传统电商平台了。这个新兴的这些电商平台，这个量已经是非常非常那个巨大了。像那个当当网，它在本站的这个销售，它这个量哈，可能还跟它这个在天猫上开的这个店的这个量差不多。整个内容生态也都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尤其是这种直播带货吧，然后这个现在是成了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营销的手段，也成了出版社的一个标配。现在在做直播的呢，我就有两类啊。一类呢是出版社借助这些头部的达人，刚才提的樊登啊、王芳啊这些啊，借助他们的这个高流量的直播平台来进行一些这个推广。另外一些呢是这个出版社自己都在做直播，而且出版社自己把这个直播当成就像一个营销工作的标配一样。你像我关注到的有一些出版社几乎每天都在播。据我了解吧，有些这个销售还挺不错的，单场这个销售也能到10000块钱以上，折扣它不会像那些特别低嘛啊，它会是正常的折扣，主要是介绍内容为主的这样一些直播。其实我慢慢在想啊，这种直播可能以后就真的是会变成一个就像那个出版社的客服人员一样，就是有什么问题在通过客服解决的问题 直接解答， 对，在直播间就全部解答了，然后一边还可以向那个他们来介绍自己的这个产品，介绍自己的这个图书，成了一个能够直接和读者发生关联的这样一个途径。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 对对对，另外我也发现呢，现在很多出版社都有自己的直播间。 对 啊，甚至也搭建了自己的录音间，可以录有声书。 对，是的。 还有很多出版社呢，可能也是下了血本，找了很多非常著名的演播艺术家，把有声书给录出来。 是的， 这样的话可以说是完全拓宽了这样的渠道了。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是疫情之下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可喜的一个变化，逼迫着这个传统的出版机构然后向一个综合出版机构、综合服务商来进行转型。我觉得这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好事儿，因为我们现在一直在倡导这个融合出版嘛、融媒体嘛，都希望这个出版业传统的业务能够进行一些拓宽拓展。实际上这种疫情是逼迫着这个出版社不得不转型，不得不发生变化。 对 啊，就是对改变它的这样一个惰性，加快它的步伐，我觉得是起到了很大的积极性的作用。 那么现在出版社呢，在应对这样的一些变化的同时，我也发现很多出版社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这样一个新媒体、融媒体的部门， 是 来专门有人来做啊这样一方面的工作哈。您是觉得哈，就是在既有的原有的渠道之上，现在多了这么一个新的渠道，那么它的销量是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吗？还是说在原有的渠道已经萎缩的情况之下，为了维持这个销量，直播网上的销量是一个维持自己原有销量的一个必要的渠道？ 我是觉得在传统渠道哈，就已经稍微那个示威的情况之下，它往线上转移是必然的，关键就是转移到哪个平台的这个问题。 你是转移到这个传统的这些电商平台，当当网、京东网上了，还是转到这个新兴的这个直播平台上面了，这都是需要我们来讨论的啊。嗯，有可能就是直播间的价格比较低，可能会吸引了一部分，然后原来在传统的电商平台消费的读者 直接到直播间来买了，就不在那个电商平台来购买了。可能会有一小部分这样的现象存在。但是我感觉是从整体上来说，它还是能够促进这个销售的，拉动这个整体的大盘子的这种消费的。因为可能这个读者的消费习惯啊，他可能有很多种啊，可能同时喜欢在传统的电商平台购买，同时他也会接受在直播间购买。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个某种契机， 他只是这个利用某个契机，然后促成了他这个消费，而且我们的直播次数多了，直播间的这种影响力大了，可能给他带来的这样一些信息更丰富，然后他可能就是这个会购买的图书更多，更喜欢就是这个在直播间然后跟主播进行交流互动，把他这个读书的感受然后也来表达，有更多的互动性吧。我觉得就是从整体上来说我应该是增长的。 对大盘子来说我觉得是有益的。 对，刚才呢您还提到了有关价格的问题，因为前两天啊我正好买了一套书，就是这个熊兆正所写的《张居正》，张居正是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嘛，我买了那一套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四大本。当时我买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网上能够看这一套书的价格， 定价是183-180。那么其实我在网上能够以不同的价格买到，有定价80多的，有70多的，有60多的，我犹豫了很久，包括其实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还有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有不同的版本，然后呢，供读者来挑选，这其实应该是一个好事。但有时候我会去想说，那 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定价，互相都在争抢读者，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实际上这个价格战吧，对中国出版业来说，一直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其实对出版社来说，它的发货折扣是一样的，就像对人民文学出版社来说，可能对外的折扣可能都是6折左右，但是有些电商呢，它可能有时候为了这个吸引流量，为了走量，走量，它有可能会赔本来销售，这样的现象是有的。这个出版社就是这个你给他出这个限价令，说出一个文件，说你不能低于多少钱这个销售，大的这个平台能控制住，但是有些小的这个平台真是控制不住。它就是我自己愿意这个赔本来做买卖，然后为了吸引更多的这个人，我就当时广告费了。这块一直是一个顽疾，很难去 通过这个行政的这种手段啊，各方面的来把它一刀切的这个能够一下子把它给解决掉，这是挺困难的。接着刚才这个话题来说，直播的现象的出现，然后短视频带货的这种出现啊，催生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现象，就是盗版重新又沉渣泛起。盗版的现象比以前可能要更严重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这个通过短视频啊，然后得到的渠道太方便了。我们在抖音上面、拼多多上面 经常能看到他们在就是来刷一些这个视频来展示一些图书，而且以非常低的这个折扣来吸引人的这种眼球，9块9包邮的一大摞。因为我们得到的图径比以前更加便捷了，因为人都有图便宜的一个心理嘛，而且有的这个读者呢可能就是对版本他没有鉴别力，他不知道他是正版还是盗版，然后就是觉得便宜了我就买了。所以就是过于便宜的书还是要慎重。 要么它是二手书，暂暂且放在一边来说，要么可能就是盗版书。因为正常的这个图书折扣它不可能这个那么低的来提供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在这种网络的时代之下，盗版书又重新死灰复燃了，岂不是会对传统出版业的这样的正版书带来一定的冲击吗？ 它这个冲击还是挺大的，就像当当网吧，他们就有一些感受，跟这些盗版书啊， 跟这些其他的一些这种平台不是在一个赛道上，因为当当网它至少它是卖正版书的， 对， 它虽然它也打折是吧，它也有那个什么的，也有一些促销，但毕竟它是正版书，你正版书成本再怎么低也不可能低过这些盗版书， 没错， 它盗版书没有成本，就是印制的这些成本， 纸张的成本， 对，你这样的话实际上对这个<笑> 卖正版的这个销售平台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问题是在这里啊，从读者来讲，他有是有这种逐利心理的，是吧？我希望买便宜的这样的书。那么有些读者呢，可能不是很在意说这个印刷质量，我能看就行，是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不可能说去要求读者或者强制性的或者是提倡的啊，我们要去买正版书啊，这可能收效甚微。 对， 那么 是的， 解决的渠道在哪里？ 它这个也是一个难题啊。 嗯， 这个呢，就我觉得还是得依靠一些这个执法部门， 嗯， 然后就是来真正的对一些盗版这个平台吧，销售平台，包括一些那个印厂，进行真正的一种打击。 嗯， 这对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就是出版业的健康发展、长远发展吧，是有利的。另外呢，从读者这个角度来说呢，还是应该慢慢的接受一种正版的这个概念。 嗯， 因为可能我们多花了点钱，但是这个多花的钱是正常的钱啊。 嗯， 现在正常的行为反而变成不正常的这个行为了。 对， 就买盗版书多了之后，你的胃口就是总是觉得定价高。 嗯， 对，好书定价高，他不愿意买好书了，只愿意盯着那些便宜的书去买。这实际上对这个定价高的好书，反而这个市场销售，然后带来了这个阻碍。 嗯 啊，就这个读者呢，也慢慢的应该接受这个正版的这样一个概念，也应该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一下，我们整个中国的文化产业、出版业这种发展，还是依靠就是正儿八经的这个图书吧销售来进行的。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下面我们再说说啊，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实体书店的一些问题，因为在疫情的情况之下，的确对于实体书店的这样的经营发展啊，带来了一些影响，带来了冲击，也带来了一些这种小型的连锁的实体书店，甚至是一些网红书店的纷纷退市。那么您觉得哈，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那么实体书店的这样的发展到底能不能够寻求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均衡的这样的一条道路呢？ 对实体书店的影响，我就应该从两个层面来说。第一个呢是传统的这个新华书店系统，它的这个实体门店，它的这个经营。 嗯， 另外就是我们从特色书店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啊。首先先说一下那个新华书店这个传统的这个实体书店，他们这个系统实际上对他们来说呀，他们的很多销售是在店外 哦， 你像很多这个团购、党政读物， 嗯， 包括地方的一些政府采购，事业单位的采购、学校的采购， 嗯， 中小学教材 啊，哦，对对 对，这些是一般的都是通过新华书店系统来进行的。所以那个从数据来看啊，他们整体的是没有下降的，是甚至还略有增长的， 嗯，哦 啊， 因为订阅的很多， 对，订阅的很多，团购的很多， 嗯， 这个业务是非常非常那个大的， 嗯， 但是就是从店面零售来说，这是那个下降的，这肯定是这个没有办法这个事情， 嗯， 因为你去的人少了嘛，就是肯定会那个减少。对这些特色书店来说啊，他们这个生存呢也确实受到了很大的这个挑战， 嗯， 因为对他们来说，本身的销售其实也并不是靠图书。它是依托这个书店，依托这个特色来吸引这个人流，人多了之后呢，他可能会在这儿消费咖啡，买一些文创， 嗯， 买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文化用品 啊，对， 就是这个一帆布包或者这什么的啊，就是有其他的一些消费。疫情对他们的影响呢，就是打击可能会比较大一些，因为人减少了，客流量那个减少了，他想利用客流来创造更多价值的机会也减少了，但是我觉得从长远来看哈，就他们肯定还会就是比较顽强的生存下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就社交是人的一个本能。你像那个现在这个商店，包括那个很多书店啊，它虽然人少，但是还是有的， 嗯， 并不是说一个人都没有了，然后千山鸟飞绝了， 哦，对对对对， 对，还是有的。人呢，他需要那个就是在一块交流，他需要就找一个这种场地坐在这块聊一聊，或者就是需要到书店里头去接触一下这个书的这个信息， 嗯， 也他有这样一些这种习惯嘛，可能做好防护措施， 嗯， 然后就那个可以了，还是会去的。长远来看，我觉得这个书店的定位呢可能会发生变化，可能有些书店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啊，有可能就是这个书店慢慢的它会变成这个以书为媒介来确定一个你的这个目标人群的一个场所。 嗯， 你就像有一个例子，你像考古书店 啊，这段时间我们很多媒体都报道过，我们报纸也转载过相关的一些报道，也专门做过采访。这么不起眼的一个小门店，它的销售额每年几百万。 哦，是吗？ 就几个人。 哦， 对，因为为什么他就找到了他的这个目标人群，他的很多业务还拓展到国外呢，很多国外的一些图书馆，一些那个教授，然后直接那个汇款过来，然后从他那儿来买书， 因为别的渠道买不到， 别的渠道可能会买到啊，但是要找这个别的渠道就很麻烦。 哦， 就他这是考古类的图书是最多最全的啊，他就把这个喜欢考古的或者这个研究这个考古的所有的专业的读者用户全都聚集起来了，他的目标人群找得非常精准。他就服务好这一小部分人群 啊，对， 他就能活得很好。 对，这一小部分人可能在这种整个的人群当中占的比例很低。 对， 但是呢，他就把这一个人群好好的把它给固定住， 固定住了， 固定住 了，对， 那就没有问题了。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就是关键就是看我们的书店的这种服务能力啊，我觉得是这块是提出了很大的一个考验。你的特色究竟在什么地方？你的目标人群是哪些？你依托这些目标人群能做哪些事情？但是这个销售图书是一个方面，另外你举办一些这个活动，你线下活动办不了，你可以办线上的一些活动，把他们就能够聚集在一起，找到一些这个共同趣味的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对对，但可能未必所有的书店都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精准定位，不容易。 对对对，其实那个特色书店为什么要做呢？就包括很多国有的这个新华书店系统哈，也都在做特色书店。其实他们有一个用意，我觉得就是想那个打造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场所，然后找到那些与众不同的共同身份的人。 包括刚才您刚才所讲到的，就是说人是一个需要社交的这样的一类动物，所以说他有这方面的爱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小的空间里面，我能够找到同好者。 对， 这样的话是一个对于这样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收获，不仅仅限于书。 对，确认过眼神 是吧？ 对对对， 的确是这样哈。这是涉及到就书店来看哈。那最后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其实2022年也会发生很多大事哈，比如说冬奥会、冬残奥会，还有在2022年下半年召开的这个党的20大， 对 啊，都是我们全国的一个大事。又是在这样一个新的大背景之下，我们从出版行业来看啊，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展望啊，新的这样的打算。您呢也从我们这个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的这样一个角度跟大家来说一说。 对，2022年呢也是一个有很多大事发生的这个年份啊。从我们这个角度来预测呢，有一些主题出版类的一些图书肯定会比较多，而且我们这个党史学习教育还在延续嘛，包括那个新时代的一些研究性的一些图书也应该也会陆续的会那个出版。另外呢，在2022年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我们其实可以期待的，就是会有一大批文学精品出现。 哦， 尤其是长篇小说。 为什么这么说？要评毛奖了， 要评毛奖了。对， 哦， 你毛奖你不可能都到堆到最后一年来出。 对对对对， 有可能是明年很多这个名家的新作，包括很多年轻作家的这个新作，都会在明年集中的会出现。像据我所知的，像卢敏就有一个新的长篇。包括叶兆言，也有一个新的长篇，有好多这个新就作家吧，新长篇可能会比较集中的出现，这将是明年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现象。另外就是从这个少儿类图书来说吧，我觉得可能原创类的图书可能就是这种发展空间还是会非常非常大，其他这些社科类的呀，可能这种精品还是会有一些的。就是因为疫情其实也是给我们很多的学者然后提供了一个坐下来研究的这样一个契机。 没错， 好好写东西啊，写一些精品，所以在明年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的。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的社长总编辑宋强宋社长跟大家分享了哈，那么2021年的这样的出版业的总结。我们也希望在2022年当中，我们大家能够看到读到更多的好书啊，能够希望我们的实体书店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哈。好，谢谢宋社长参加节目。 好，谢谢大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